拿个菜篮子来给我拉上来。 对，所以这个也是让人觉得肃然起敬。 对， 就即使是他在那么比较 不是那么方便的一个条件下，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， 还尊重食材原本的味道， 而且它非常，它对于食材的要求非常的讲 究，提高是吧？ 而且就你包括那个食，就是茄子，然后你知道那个茄子雕花雕成那个样子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太精致了， 茄子还雕花呢， 天 哪，真不杂， 咖啡店吗？ 对，真的， 真的是这样。然后他们家的咖啡，怎么说呢？无功无过，因为毕竟他们 这个词，无功无过， 对，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可能比较喜欢咖啡。的轻度到中度的烘焙，中度对我们来说已经有点重了。然后但是日本人他特别喜欢喝那种炭烧的味道，所以他会他是中重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 重了， 不太喜欢。 对， 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喜欢喝那种比较苦一点的， 就 炭烧味， 糊味的是那感觉吗？ 对对对，喜欢这样的味道， 特流行炭烧味的那些东西。 对对对对对，日本人很喜欢炭烧味的咖啡，他们喜欢重度烘焙。对对对， 这样一家非常有风格化的，在山上的一家，也不算是咖啡店，是综合的小食店啊。因为我这么理解啊，沏茶店。 对对， 就大概我们这几个人，你看咱们现在录播间有四位朋友，可以坐在一桌吃吗？可以吗？ 可以啊， 是可以的哈， 没问题。 那个大概的那个价格区间是多少？比如吃的不错的一顿的话， 哎呀，其实还挺。一点都不贵， 一点都不贵， 一点都不贵， 那就好了。 当时我们一个套餐差不多是1300日元左右，那就相当于人民币100左右，100多一点 啊，10%左右嘛，对不对？现在 你想吧， 便宜。 就这个，如果要是去漫咖啡，你点一份松饼和一份它那个。 就挺贵的， 各种茶或者咖啡的话， 是的， 也是差不多这个 钱。对对 对, 对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咖啡和轻食这个方面的话，其实在日本的话，价格还真的不是很贵。 是 对 是 对，就不像有一些其他的那种精致一点的料理的话，它可能确实价格 很高 一些，很 贵，对， 像烤肉啊之类的话就比较高。 咖啡有很多的文化、饮食的结构以及个人的情绪哈。 对对。 就是我想问一个，就是跟情感有关的问题哈，就比如你在什么时候去喝这杯咖啡？最最的舒服舒爽，就是跟心情啊、你的身体啊、节都有关系吗？ 有关系， 有吧， 一定是有关系的。对，像对于我而言的话，我也是比较，我跟道道一样，我比较喜欢上午喝咖啡， 是吧？我也 是上午 9点左右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整个身体的那个状态就是 还没有打开呢。 哎，对，就是可以接受很多新的事物。你经过一个晚上的那个修复的话，你第二天你的那个敏感度啊，包括你对于事物的那种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你在这个时候去品的话，你的那个，尤其是可能你还没有吃那么多食物，然后你的味蕾也会比较。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， 对， 然后你去品尝一杯咖啡，那个感觉会非常好。而且我非常建议，如果是真正的咖啡爱好者的话，如果有条件，我们可以取一些山泉水去泡咖啡。 哎、 哇， 山 泉 水 啊，对，暖暖之前喝过，我有一次在在云南，我们刚好是去到了那个云南的一个佤族村寨，然后那个龙摩耶山上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山泉水的，然后当时我就打了两杯，然后回去给他们冲咖啡。 哎呦， 哇，那个味道。 热了之后烧开然后再冲， 哎，是的是的是的，92度左右的这样的水，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啊，喝到了咖啡一个很极致的状态， 哭掉了， 太棒了， 喝哭了， 真的。而且咖啡一定是那种，就是我就发现，就即便是速溶他给你调配好的， 对， 你用什么水冲还是不一样， 是吧？ 真的不一样， 刚烧开的水冲出来稍微慢一点和稍微快一点那个味儿， 哎呦，真的， 香气完全不同， 是的，是的。 哎呦，生活细节出现了。 对啊，就是每天早上，因为我都会冲嘛，有时候着急，就哗一下倒出来， 自来水 味道就没有， 蒸馏水、纯净水都不一样哈。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用矿泉水， 矿泉水， 因为它的内含物质会比较丰富。 对 ，OK。问一个，再一个小白的问题哈，奶咖，加奶吗？那个牛奶的这个那个级别也很重要哈， 是的， 是吧？ 日本的奶咖之所以好喝， 就 是因 为牛奶的原因。 牛奶的牛奶非常好。我很建议大家到日本多喝一点牛奶，尤其是北海道的牛奶。 没有北海道的牛奶。 哎呀，因为他那边那个北海道的牧场的那个牛奶真的太好喝了， 纯度很高。而且如果要是你咖啡本身又好又纯的话， 两个极佳的东西冲在一起， 对对对， 是的， 太好了， 伴侣就无敌了，对不对？ 对。 所以如果我们要不是去到那种专门喝手冲咖啡，比如说像丸山这样的店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点一杯奶咖，然后哎，真的真的好喝， 拿着奶咖溜溜达达， 对 对对， 爽嘛， 对 吧？ 很爽，而且那个香醇的味道，我特别喜欢喝奶咖，而且这一定是自己手冲的哦，拿那种纯牛奶。

想你是我情非的